哦，您师姐？ 嗯，对。 那您师姐是谁呀？ 赫赫有名的韩准庆。 哎呦，那是著名的演员呐。 那是我的大师姐。 哦，韩准庆是您的师姐？ 是是是。 那这么说，你也是青字儿的？ 当然青字的了。 您是什么青呢？ 我是无眼青。 我扒了眼 儿。扒了眼儿干嘛？ 什么叫五眼青啊？ 五艳青，艳艳丽的艳，年轻的时候俊。 我看你真够艳的。 是是是。 哦，五艳青。 五艳青。 怎么我们没听说过呢？ 我不在咱们这边演出。 那您经常在？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石河子一带。 您经常打游击？ 哎，打游击干嘛呀？ 你不老活动啊？ 活动，经常在那活动演出，这儿活动两天，那儿活动两天。 哦， 轮流。 您经常在外地演出？ 哎，对对对对，哦、很少到这边来。 那您这次到天津干什么来？ 跟我的师兄师弟切磋一下艺术。 是吗？ 演演艺术。 哎呦，吴雅青先生。 哎，好好好。 我们呢？我呀、尤其是我， 您怎么着吧？ 最爱听梆子。 嗯，好， 今儿个您也来着了。 怎么了？ 咱们请这个五眼青先生，给我们唱两句怎么样？ 哦，您让我在这唱两句。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啊！不过我唱没关系，我这个人他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我不能清唱。我不能清唱，有根弦张嘴就唱，我不行。 哦哦哦哦， 我得什么扮上什么，穿龙头啊， 龙头啊， 行头啊，穿行头啊，抹上脸啊， 有猫啊， 猫怎么化妆啊？ 哎 哎，这都扮上，再有一个人跟我一陪衬，往那一站，黑子一走场，那才舒服的。 什么？ 这唱才好呢、 您能化妆唱、 是是是， 那太好了， 彩唱。 我也经常跟梆子剧院他们学过。那我帮您唱一回子， 您给我唱一回河北梆子。 行行行， 太好了。 那您挑戏。 你挑吧。 您挑， 你挑吧。 您挑， 我挑。 哎， 我挑来出，你不会大庭广众之下你多寒蠢呢？ 什么叫寒蠢呢？ 赞谭童死了， 我 大庭广众也是一条性命。 没听说啊，至于的？ 你挑吧。 我挑戏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别客气啊！ 我挑戏，咱们两人唱回《大灯殿》。 好，内行人 怎么样？ 河北梆子《大灯殿》拿手的曲目。 对对对对 啊！金牌要是掉来哟，银那牌来哟，悬那一那哟，哎。 就会一句，你唱个什么劲儿呢？ 那不新鲜，你保证你河北梆子演员所有的戏都会唱，要早学晚学的，这不刚学了一句了吗？再挑出别的。有的是戏 刚学一句， 那是有的是， 怪不得叫五眼青。那咱们再挑一出唱回打金枝。 打金枝不行，打金枝人太多。皇上、皇后、驸马、公主，那是赶不过来， 人太多。 那是再挑出别的， 咱们唱回《牧羊圈》。 哦，《牧羊圈》 大列车 不会， 不会，你饿 了？光听这名字，我都不学。 好， 那会呀，不行， 你少说废话。 那 您要唱了，咱们就这个出息。 哪出？ 分河湾。 分河湾， 哎，不会， 就会这句，就会这句。 那行， 您唱什么角儿啊？ 我是唱老生的。 哦，胡生。 哎，您不是唱花旦的吗？ 大青衣呀。 那行，那走吧。我来个薛仁贵。 薛仁贵，好这名多好听。薛仁贵。 对， 我呢？ 你来个柳银环。 哦，柳银环。 对， 这个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夫妻关系呀、 啊！哦，他这么一说，我嫁给你了。 对了， 多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你这吃错药了？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 干嘛不好意思？ 行，那咱就这样了。 那咱们再桌子往后搭， 往后搭，来，哎，好嘞，成嘞、 哎。咱们梆子 哦，还来个椅子， 来个椅子。 好嘞，好嘞，好嘞。 嗯，坐在这儿了啊。您还交代交代吧。 那当然得交代交代了。 嗯，怎么交代？ 我告诉您呢。 哎， 这是桌子。 嗯， 桌子前面是前台。 没错。 那是后台。 后台。 哎，那是下场门。 嗯， 这是上场门。 好嘞， 好了啊。 好嘞，小伙还得化化妆。 哟，您还得化化妆。 那是啊，人就在捯饬。 对， 那捯饬不好看。 哎， 捯饬出来您再看。 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您还嚼着什么劲儿啊？还真尊！ 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素秋不像， 我像真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哦， 您上场我打架， 成， 我上场您打架， 没错 啊。 哎， 咱就开始了， 开始吧。嗯， 您叫， 您叫， 您叫， 您叫， 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吗？ 干嘛呀？ 吃。让我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老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洗脚面。 哎， 到澡堂子了。 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多好！ 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干来碗汤啊！ 饿嗝呀你！ 你说干吗？ 得有孕，你得有孕， 宝贝儿， 你得有孕。 我有孕， 哎， 麻烦了我怎么办？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谁有孕？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 我 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儿该来了。 老调没变啊？ 干嘛还得老调？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嗯。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暗帘倒反。 哦， 这儿啊，好比门帘， 哦， 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煮脸，您管啥？顶个山，别逗啊，顶个山， 怎么回事？ 顶个山，你还唱上，你还唱上，你咋办了干嘛？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 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儿。 门帘儿啊！ 啊， 我扶着门框来。 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个山，啊，你的。 怎么了？ 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 你说什么人？我的儿粉喝完前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底的，有底的，老词儿，还有底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啊。 就是吃，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把吃餐一样。 哎， 对了，那 是叫碗。 对了， 等会儿。 外边冷， 冷啊，冷也是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那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当一个了。 谁唱的？ 你们说吃餐一样， 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哎， 晕，晕， 枪，怎么了？ 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他还大胆唱。好，好，好， 别攻击了，谁呀？别攻 击。什么？你怎么唱铁公鸡？ 你叫马呀，我来马通社，我多精神呢。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我唱了。 没我事、啊、 没你事， 吃西餐呢。大呆，咚个里个隆，咚个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 雪人， 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 雪人， 咚里个隆，咚咚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 你还 讲理吗？你讲理不讲理？ 我哪不讲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了？这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告我打住啊？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呢。 你也吃的太多了，该拉了。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雪人归做此事太一的断 哪里 的？正催马。